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鱼云，继续在老歌中回到旧日时光。半梦半醒之间是1988年推出的一首歌，收录在谭咏麟的同名专辑当中。后来呢，很多歌手都曾翻唱过它。来听高胜美的版本吧，《半梦半醒之间》。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越过时空相接，每一分钟换成一年，我究竟能有多少缠绵？就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忘了还有明天，忘了保留一点时间，我好让这种感觉永远。转眼 是由费玉清演唱的一首老歌，由小轩作词，谭健常作曲，发行于1984年。整首歌呢比较古典化，表达了行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驼队商人们对家国的思念。也有人认为他唱的是对历史的慨叹和无奈。当然每个听歌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解读。 寒灯高峰望故乡，何处传来驼铃声，声声敲心坎。盼望踏上思念路，飞中千里山， 的花。 曲《笑红尘》是1993年的香港电影《东方不败风云再起》当中的国语版主题歌，由李宗盛作曲，厉曼婷作词，陈淑桦演唱。这首歌表达了洒脱逍遥的人生观，是一首经典的武侠歌。 红尘多可笑，痴情最无聊，能空一切也好，此生未了，心却一无所扰，来生难了，还恨一笔勾销，对酒当歌，我只愿

详情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The weather。 夜间本市天空云量减少，天气转晴，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，只是天气较为寒冷，外出请注意防寒和保暖。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：夜间多云转晴，东转北风2到3级，最低气温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感冒了不可轻视，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，治疗头疼、发热、流鼻涕。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唱听再巡回。 相思苦，偏偏对你牵肠挂肚，经过几许细思量，宁愿承受这痛苦。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明明知道相思苦，是台�湾歌手黄安在1994年演唱的一首成名作，由黄安作词作曲，收录于1995年的同名专辑当中。这首歌是电视剧《天师钟馗》的片尾曲。明明知道相思苦，却无可救药地对一个人牵肠挂肚，这样的纠结，只是因为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 认识你之前是无靠无依，认识你后无药可医，原本以为你只是短暂的插曲，从没想到青春不朽的传奇。多少男男女女相聚分离，遇见你是千万分之一，拉开我们的距离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一生生难了难了，往日的甜蜜欢笑何处找，早知道难了难了，会不会路几 少男男女女相聚分离，遇见你是千万分之一。管他时空拉开我们的距离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一生生甜蜜欢笑何处找，早知道难了难了，会不会路归路桥归桥。明知道相思苦，偏偏多 这是刘若英的代表作，非常适合刘若英真实又直接的声音。她以不同于原曲的激昂唱法，转而用纯净的演唱方式来诠释，却因此让整首歌蕴含了一股安静撼人的力量，诉说着刘若英对于爱情的态度。互相怀念总比相互折磨美好得多，为了爱而放手是一种难得的勇气。 想为你做件事，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。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，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。

这是孟庭苇出道之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，是孟庭苇歌唱生涯的巅峰之作。凭借这张专辑，孟庭苇得到了月亮公主的雅号。 远远地，远远地，月亮的脸，扁扁地，扁扁地，岁月的书签，甜甜地，甜甜地，你的笑颜，是不是到了分手的时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，你没有话题，只好对你说，你看，你看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。不知道歌里的那个女孩究竟是她离开了那个男孩，还是那个男孩子辜负了她。或许改变的不是彼此，而是岁月和境遇吧。继续来听张学友的老歌，忘记你我做不到。 就有恨，或多或少，有幸福就有烦恼，

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唱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鱼云，继续在老歌中重回往日时光。苏芮演唱的《酒干倘卖无》是1983年的电影《大错车》中的主题歌。《大错车》讲的是一位退伍老兵雅叔和弃婴的故事。雅叔以捡拾破烂为生，辛苦养大阿美。这首歌《酒干倘卖无》唱的就是阿美和雅叔的动人故事。 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。 宽广的音域有着一种强烈的沧桑感，简单质朴的音乐语言催人泪下，特别是在影片结尾女儿悔悟的时候，父亲却已告别人世，这熟悉的歌声再一次响起，让人感叹不已。继续来听一首 Beyond 乐队的经典名曲《喜欢你》。

继续来听王菲的《流年》。王菲犹如精灵的嗓音，林夕细腻缠绵的歌词，表达出歌手王菲当时的心理历程。有了女儿，也让她对生活有了更深切的感悟，表达的是一种随性淡泊的情感。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，用一种魔鬼的语言，上帝在云眨了一眨眼，最后每一重头一天，爱上一个认真的向前，用一朵花开的时间，你在我旁边，只打了个照面。五月的晴天，闪了电。有生之年，恰如相逢，冲不浓情面，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，懂事之前心动，以后唱不过一片，留不住算不出流年。 首李健的《贝加尔湖畔》，这首歌呢是李健到贝加尔湖畔之后写的歌，有一种俄罗斯老电影的风情和味道，仿佛与爱人在世外桃源的风景当中淡然隐居，充满天高云淡的自在和喜悦。